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那么是不是 Led Zeppelin 是其中一隊開創了 Metal 甚至 Heavy Metal 的樂隊？ 是是、啊、絕對是、嗯、剛才講過嘛，因為就是玩吉他他要找 Effect 尋求那些一些新的元素、 嗯、 慢慢變了出來、 嗯、 即是同 Double， 其實那個鼓手就是、你可以叫 Metal 的始祖來的、嗯、Double Bass、啊哎、那個年代已經有了， 嗯， 我先前是以為是八十年代的嘢嚟嘅，後屘我再翻睇翻，哇！你已經玩緊㗎啦，佢原來是第一代玩緊呢啲， 第一代。 其實後屘會引申咗咩咧？有冇聽過Rainbow 樂隊啊、Deep Purple 啊呢、 嗯、 一類咯、 嗯， 都係嗰度走出嚟㗎嘛。 嗯、 分一路 Deep Purple 咁，佢哋好多嘅，到即係而家都係仲係經典啦、啊。但係即係以開創嚟講就 應該佢係開創嘅啦，所以佢哋你睇嗰件嗰個致敬禮， 嗯， 毫無質問嘅，唔會反對嘅，佢、嗯、根本就係、是、佢就係玩呢啲嘢。係 咁嗱，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喺香港似乎我哋比較難少見到有人或者有樂隊想玩到呢一類咁嘅層次嘅，係嗱玩。即係作為即係cover version 咧，即係唱翻嗰啲我細個係聽好多嘅、 嗯 啊、，Rainbow 啊嗰啲都有嘅。咁、 嗯、 但係即係係咪廣東歌本身比較難去到一種咁有深度嘅？ 我覺得唔係、啊。其實我想讚翻而家早五至十年前嘅地下音樂 underground 嗰班後生仔，佢哋係玩到嘅，佢哋係玩緊一啲 metal 嘢嘅，佢就唔係咁 heavy 嘅，佢哋叫。比較類似將啲 pop 嘅元素擺入去裏邊、 嗯嗯， 然後又加啲 rap 嘅入去裏邊，咁、 嗯、 去豐富翻。其實佢哋明白個市場需要，點解佢哋會明白？因為大家都係嗰個 generation 啊嘛、 嗯， 大家周邊都知道想知道啲咩，可唔可以用嗰啲嘢嚟？其實市場係有嘅、 嗯， 不過只個流行音樂市場唔接受呢樣嘢啫。我舉一個更經典例子、 嗯、 ，Super Moment， 大家認識啦，佢、 嗯、 都玩 metal 先嘅。 嗯， 慢慢跟住轉出嚟啫嘛，佢、 嗯、 個 vocal 另一對都係去唱 vocal 嘅，佢叫鐵雪蘭， 嚇、 啊，跟住可以唱 metal 拆爛聲都得噶、 嗯， 但係個市場唔俾佢咁做啊嘛，咁、 嗯、 咪唯有做翻啲 pop 嘢咯。 咁但係你呢個係咪一個教育問題咧？譬如話我哋而家去出推廣呢樣嘢啊，咁你個初聽音樂，咁你聽都可以接受到啦，咁。調過嚟就係廣東歌有人唱 heavy， 唔係係投資者唔想去投資，唔、 嗯、 願意冒呢個風險、 嗯。 第一，第二，我哋成日都講老生常談噶啦。喺我心目中，我覺得香港呢個 market 點解係唔支持音樂呢？某種狀態，佢係好驚你反叛。 係啊， 呢個你明我講咩 ？MF 其中一個成員都同我咁講過。你連聽咩歌咧？其實喺電台已經做咗一個 篩選， 一個篩選俾你聽。 即係你咁樣去做嘅時候，咁試問佢點會走到出嚟咧？ 嗯， 除非一樣嘢就係話俾你聽，有一日呢啲所謂主流已經沒落啦、 嗯， 明日黃花啦。 嗯， 其實我覺得係嘅。 嗯。 根本有一個趨勢嘅、 嗯， 而有一批人新，即係唔係我哋呢個年紀啊，即係有一批勇於創新嘅年輕人，又有慧眼嘅，佢、 嗯、 願意去冒呢個風險。其實就係、是、我成日覺得每個打出嚟嘅市場就係咁嘅咯。你夠膽去做呢一樣嘢、 嗯， 你去大家一齊去做呢樣嘢，明明存在咗㗎啦，你去堅持一。樣可以做得到出嚟嘅話，其實而家口味我話俾啲年青人唔係聽，我話俾你聽唔聽 pop 噶啦、 嗯， 聽 pop 嗰班咧已經係三十歲打外噶啦、 嗯， 全部唔聽噶啦，而家嗰班人全部係聽嗰啲揾外國嘢，亦都唔係聽韓國仔嘢，係、 嗯、 聽緊啲佢哋想聽自己想聽嘅嘢，而真係有啲人嚟聽，不過嗰個未製造咗個消費市場出嚟，話俾你聽。 就我成日都覺得咧，就音樂堂好多一樣嘅，你要自己揾嘅， 係啊， 唔好人哋喂俾你嚇，唔好話誒電台我播咩歌，我聽翻嗰啲歌，你尤其是喺 YouTube 嘅年代咧，好多歌你自己去揾，自己去尋找咧，個趣味一定係比遠比呢個 DJ 去播啲歌好多嘅， 係嚇，絕對係噶。 咁嗱，阿亦即係嗱，如果譬如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如果譬如而家細路仔啦嚇，講緊即係十零歲。他哋去聽翻呢啲有冇作用咧？嗱，我就最近有一近年我有一個個人經驗嘅，有一隊樂隊都出名嘅嚇，咁就有一次食飯啦，即係問佢聽開有一邊只，我哋講開有一個即係Spandau Ballet 嘅，哦，係啊， 咁佢同我講佢未聽過，咁咧係咪而家啲人玩 band 啊，或者呢啲即係去咗佢哋唔係好聽以前啲嘢嘅咧？即係你個人覺得聽唔聽以前咧重唔重要先？ 我對我嚟講係絕對重要嘅。你有咗所有嘅 data， 你先就可以將你消化到，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啲嘢出嚟啦。同埋你要呢個係一個社會氛圍嘅問題啊。因為時間社會問得太快啊，啲嘢太快，佢哋冇時間去諗呢啲嘢。嗱，講真句公道啲，做音樂咧其實真係唔簡單嘅。佢要如果佢想做一隻自己覺得自己要的音樂咧，佢可能會鑽研好耐，諗好多嘢。佢砌可能砌一隻五分鐘的歌，夠膽死話俾大家聽，可以搞半年噶。因為其實唔係個原因係咩？我覺得今次爭緊啲嘢，下次又再聽翻，唔得喎，又加翻啲嘢，一路喺度執執執執執執到最終話覺得哦 OK 啦。即係呢個係唔怪得佢哋嘅，但係就話因為做出呢行啲人咧，其實如果唔係最 top 嗰班咧，其實大家都喺度捱嘅啫。咁大佬，我要揾食噶。 尤其是而家呢個時勢 啊。係啊，我揾食嘅時候，我揾到食，我先至可以繼續我興趣啊嘛。咁變咗佢哋變咗冇時間去，唔係佢唔想去聽呢啲嘢，係冇時間俾佢去做。 但係而家已經唔同咗啦嘛，因為譬如以前出去碟咁樣，出去碟啦。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出去碟之後，你跟住可以出第二個 version、第三個 version 噶嘛。即係慢慢去加上去噶嘛。 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咧。就咁嘅，我觀察咋，我唔知道一定係啱唔啱啊！我觀察咧，而家年輕嗰一批咧，佢哋缺乏咗經理一個英明嘅經理人，一啲好具前瞻嘅 marketing 嘅人，佢幫佢哋手。其實個個年代都一樣，佢有一個好好嘅經理人，好好嘅製作班底，咁咪成功咯。你冇好嘅製作班， 但係好奇怪喎！而家譬如我哋見啲經典嗰啲樂隊咧。他真的找到這些很超級的經理人，超級的這些 Sound Engineer， 譬如 Pink Floyd 最出名啦，即是連個 Sound Engineer 自己都可以出碟的，即是勁到這樣的，是吧？所以我覺得 就是專注嘛， 專注人才的問題， 你那個 marketing 那班人都要專注，終於會尊重音樂先。如果你搞音樂那批人根本就不是音樂底的，那你只不過是一個 marketing 咯，你不是在那裡音樂上面想昇華什麼東西咯，你只不過知道有些東西做了出來，去令到那個機構去或者那個歌手可以賺錢嘛。 咁呢啲日久會見嘅，即係你譬如話你喺某個時期好紅，咁但係後來有人聽翻就其實你冇料到啊嘛。咁而家你譬如咧，西平咧唔係啊嘛，你後來聽完你都知道或者肯定佢睇個音樂入邊，你唔使理佢歷史，你喺一純粹音樂入邊，你一聽到佢，喂呢啲料真係堅喎，係嘛啊？咁佢就係咪擺嗰個踢呢方面，佢哋鑽研咗相當之長時間咧？ 當然啦。即係人哋專科嚟㗎，你外國嗰啲真係可能一個 sound engineer 啊，唔好講外國添，香港我都識一啲 sound engineer， 喂踎喺個錄音室廿年咯，老細。我當我唔識嘢啊，但係起碼本身都中意音樂先啦。踎廿年，由初階一路執到變一個 sound engineer， 可以去到英國度做嘢嘅。咁你咪話俾你聽，你咪實力咯。但係呢個過程係。在香港這個社會不容許嘛，你要明白，他做了20年都不是代表富貴，你記住真的。 咁買呢行咧就一將功成萬骨枯嘅，嗱你又要點樣？你又要即係有創作力啦，你又有唱得啦，有天賦啦，又玩得啦，咁但係最大嗰樣嘢，你要靚仔嘛，係嘛？ 香港係個包裝咯，因為香港人好中意包裝，佢唔同台灣咯。台灣譬如你話趙傳呢個咁嘅人，一啲都唔靚仔，係咪？叫 唔係啊！我哋嗰個年代聽歌咧，好簡單啫。你甩頭髮咧，你戴眼鏡咧，冇得聽嘅大佬。即係好有陣時好彩就係、是、哦。 你的樣子本身 你已經有一定的賣相先，是不 是？這個就是年代不同咯，因為有視像咯。我想說 現在當然不同了，現在就 因為始終我覺得對我來說，我覺得就音樂就是音樂嘛，音樂它永遠不會做到個人影像出來的嘛。你會不會帶著個，即你會聽歌，就算現在你有個手機去聽歌，你都用個耳去聽的嘛。未必一定會聽 video 的。即 video 其實我想講公道啲 ，MV 嘅製作出嚟係幫助嗰首歌推高佢。你但係當你一個好嘅 MV 係幫你推隻歌，一個唔好嘅 MV 係點咧？唔好嘅 MV 咧就真係調翻轉，佢令到你忘記咗隻歌， 淨係睇到個影像。 係啦。 我自己就咁樣嘅，即係如果其實點解？喂，我哋有陣時我都中意睇下 Rolling Stones 咧，就係。因为喂，佢喺个台上面真系有啲嘢系唔同嘅，系嘛？咁呢个就系同其他乐队有少少唔同啦。 佢系当其时算用佢嚟讲系算于有 performance 嘅嘢，就系佢好多好多 motion。 系啊， 佢好多佢好多动作、姿态、形体上面嘅嘢嚟嘅。 系啊， 有啲 dance 嚟嘅，其实有啲佢个人嘅 dance， 即系未必一定好听，好跌得靓，唔系靓唔靓嘅问题。佢嗰个啱啱做紧嗰个动作。配合到個歌詞， 係啦， 配合到嗰件事。 咁而且最犀利咧，佢到依家仲做緊啊嘛。 嗱， 而家成班都有啲八十添，有啲八歲啦。 佢用年年加用長時間好多年啊嘛。佢到演唱會之前，一個唔知前年、舊年個沙漠開演唱會之前，哦都玩到玩七八個鐘瑜伽，跟住嚟演唱會咯。 係啊，係啊，咁好難得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而家據我所知係唯一對齊人嘅樂隊嚟嘅。 大家冇乱讲， 唯一对齐仲齐人，其他冇 咩， 一系断手，一系断脚噶啦，咁所以咧就你无论点好啦，即系你当呢个敬老又好咁样，即系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有少少伤心啊，因为我曾经即系听，即系我哋细个听，我哋觉得咧就系真系 rock and roll 就即系永恒嘅，咁但系而家你发觉咧就咦？真係老老地喎，真係開始懷舊喎，開始講緊以前啲嘢喎，唔係講啲即係新嘢喎。咁但係 anyway 咧就係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形容過呢樣嘢啦。呢個係一個歷史嚟嘅，冇咗佢哋就冇而家， 冇後邊呢一派， 冇後邊呢一派。 即係但係頭先你提及佢咧，即係我香港嗰班，我識得有啲玩地下音樂，而家都冇叫地下啦。咁總之玩呢啲比較搖滾重型啲嘅音樂嘅，佢哋一樣玩得好出色㗎。真係好出色噶，即係有亦都再公道啲，有一啲好嘅樂手、勤力嘅樂手係點咧？我想分享俾大家聽。佢一樣都會睇噶，一樣都會睇好多舊嘢，去彈呢啲嘢。但通常都唔會係個 vocal 嘅，我又發覺，通常都係吉他手。吉他手係最沉迷呢樣嘢添，可以話俾你聽。即係等於人哋講咩？嗰啲咩？肺咩啊？肺清， 肺清啊！ 你做紧乜嘢啊？冇嘢啊，好弹紧嘢 啊！唔系咁嗰个你，如果你听开或者你玩开，就自然喺入边揾到一啲趣味嘅。 趣味啊，其实系趣味，同埋因为佢哋因为佢哋系职业嚟噶，佢哋一停咗咧一段时间咧，即刻删手噶。因为佢要有嗰个触感咧，要好同嗰吉他本身嗰个咁，即系感情嚟嗰样嘢。 系 个手势，你点解会咁快呢？其实你系听嘅时候，你那个手指的喐动咧，系控制紧。 不过我自己，因为我都有即系好彩咧，我有啲喺临即系音现场音乐会，我行得比较近啦，以前工作关系啦。好多乐手咧就唔系话纯粹玩嗰、那个即系嗰个歌或者呢啲咁嘅音乐作品嘅问题。佢係透過一樣嘢表達到一啲感情， 係 㗎。呢個係好好抽象嘅。你唔係一隻歌彈出嚟有冇感情咧？彈嗰陣自己係知嘅，係㗎。你好機械化咗，因為你係想揾或者揾清楚一樣嘢，同你真係有一種感情出咗嚟咧，係兩全兩回事嚟嘅。如果你聽得耐，其實你會 feel 到幾時有幾時冇。 邊啲係公式？邊啲係感情？ 邊啲係感情啊？ 聽到㗎， 聽到出嚟嘅。嗱，今日亦真嗱，我哋時間就已經即係做咗好多啦，我哋 OT 咗啦。咁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已經有啲本類樂手，佢哋喺呢方面有一啲貢獻或者啲經歷。咁你將來可唔可以花啲時間去講講啊？ 可以，點解唔可以？我十分之願意同你哋分享關於 係啊，因為我哋講咗外國歌手都頗多啦，咁我哋要講翻啲本地樂壇啊。 好 啊，就阿家驅之前講過，香港咧只有娛樂圈冇樂壇啦。 嗯。 咁咪呢個說話我成立嘅，但係問題咧，其實好多即係音樂工作者都付出過好多嘅。 係係。 咁所以我哋要喺度，我哋都要即係講翻呢段歷史啦。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之好， 將即係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